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周鸿祎和 BAT 的《陈浮路》后记。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上，周鸿祎是一个永远都不可不提的人。他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又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他和百度、阿里巴巴以及腾讯在不同的时期都战斗过。他贯穿了互联网发展史中的各个重要阶段。我各位需雕个后记来着重分析一下。首先从人来看，周鸿祎身上有着许多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周鸿祎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学习速度又很快的人。在互联网企业里，从业人员能不能够迅速的学习，决定了这个人能够走多远。周鸿祎呢，非常有战斗力，他经历了很多战斗，一般人可能是很难真的支撑下去的，而他可以，一场又一场的战斗都不是问题。很多时候人生也好，事业也罢，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战斗，坚持住不倒下不容易。周鸿祎呢，又是一个非常有毅力和勇气的人，在遇到无可匹敌的对手时，人往往都会畏惧害怕，无法坚持下去。我觉得周鸿祎在某些方面做到了勇气、坚持和韧性的结合，他的这些品质值得每个人学习。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人的成就到底有多高，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聪明、坚持、勇气、韧性就足够的，很多时候人的见识决定了这个人的高度。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非常有道理的。见多识广的李彦宏与周鸿祎相比较来说，可能也只是多了几年美国留学的经验，但却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百度今天如此大的体量，而3721却被轻易的卖掉了。那这个差距体现在两个人的身上，也许见识本身是最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当人的见识增长的时候，机会可能却不在了。所以毫无疑问，我想周鸿祎本人一定会特别后悔，当初自己为了区区1亿多的钱卖掉了可以到几百亿市值的3721。这也告诉我们，有些时候花时间做一些近期内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却能够提高自身见识的事情，可能会有意料之外的好处。从这几次战斗的情况来看呀，我们很难说其实是周鸿祎先主动出击要把别人搞下马，而其他的公司站在维护自己商业利益的情况下，毫无疑问的会选择投入这样的战斗。那么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里，这样的战斗是不是真的无可避免呢？如果可以，又需要怎样做呢？外界啊，对周鸿祎的很多负面评论来源于周鸿祎的战斗方式。这种战斗方式通常来说不仅仅包含了真实的情况，很可能也含有夸大的成分。周鸿祎是非常善于选择战斗方式的，必要的时候杀入敌人的核心阵营，搞出鱼死网破的架势，必要的时候他也会通过网络舆论来为自己的战斗加持民众的力量。后面这种做法呀，有很多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近几年来周鸿祎的投资是越来越多，朋友是越来越多，敌人的关系啊也开始缓和了。这说明老周也开始慢慢转变做事风格了。而其做事风格的转变上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纵观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十余年，纵观每次大战，我都一直有个问题。中国互联网的网民到底是什么？在这些战争里，无论是浏览器地址栏的战斗，还是3Q 大战里，网民是没有选择权的。二选一的腾讯更是把这种对网民的基本权益的忽视发挥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度。为什么？纵观中国互联网历史发展的十余年，我们的企业可以不需要顾及网民的基本权益呢？这些战争啊，有点让我感觉回到了清朝在中国土地上开战的日俄战争的味道。企业的社会责任到底在哪里？又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监督？3Q 大战改变的不仅仅是360，也是腾讯。腾讯从过去的各种模仿变成了现在的买买买，要把自己做成互联网的水和电。这个转变让我对腾讯这家企业以及马化腾本人感到由衷的敬佩。能够从一次声势浩大的战斗里面吸取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得到难以想象的发展，这的确是一家大企业非常值得尊敬的地方。换个角度来看，在不同时期和周鸿祎战斗过的不同企业，在战斗结束以后对自身的反思和改变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既反映了中国互联网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反映了各个企业的掌舵人的风格。那如果我们花一些时间去好好研究研究，对我们理解不同企业的不同发展轨迹也是